第七十回，林黛玉重建桃花社，史湘云偶填柳絮词。话说贾琏自在梨香院半宿七日夜，天天僧道不断做佛事。贾母唤了他去，吩咐不许送往家庙中。贾琏无法，只得又和石觉说了，就在游三姐之上点了一个穴，破土埋葬。那日送殡，只不过族中人与王信夫妇、尤氏婆媳而已。凤姐一应不管，只凭她自去办理。因有年近岁逼，诸物未及不算外，又有林之孝开了一个人名单子来，共有八个25岁的单身小厮，应该娶妻成房，等里面有该放的丫头们，好求指配。凤姐看了，先来问贾母和王夫人，大家商议，虽有几个应该发配的，乃个人皆有缘故。第一个鸳鸯发誓不去，自那日之后，一向未和宝玉说话，也不盛装浓饰，众人见他至坚，也不好相强。第二个琥珀又有病，这次不能了。彩云因近日和贾环分崩，也染了无医之症，只有凤姐儿和李纨房中粗使的大丫鬟出去了，其余年纪未足，令他们外头自取去了。原来这一向因凤姐病了，李纨探春料理家务不得闲暇，接着过年过节出来许多杂事，竟将诗社搁起。如今仲春天气，虽得了功夫，怎奈宝玉因冷顿了柳香莲，见稳了尤小妹，今试了尤二姐，气病了刘五儿，接接连连，闲愁胡恨，一重不了一重天，弄得情色若痴，语言长乱，似染正肿之急，慌得袭人等又不敢回贾母，只百般逗他玩笑。这日清晨方醒，只听外间房内稀稀咕咕笑声不断。袭人因笑说：“ 你快出去解救，晴雯和麝月两个人按住温都里那搁着呢。” 宝玉听了，忙披上灰鼠袄子出来一瞧，只见他三人被褥尚未叠起，大衣也未穿。那晴雯只穿葱绿怨绸小袄，红小衣，红睡鞋，披着头发骑在雄奴身上。麝月是红绫抹胸，披着一身旧衣，在那里抓雄奴的肋肢。雄奴却仰在炕上，穿着撒花锦衫，红裤绿袜，两脚乱蹬，笑得喘不过气来。宝玉忙上前笑说：“ 两个大的欺负一个小的，等我助力。” 说着也上床来隔着晴雯。晴雯触痒，笑得忙丢下雄奴，和宝玉对抓雄奴，趁势又将晴雯按倒，向他肋下抓动。袭人笑说：“ 仔细动着了。” 看他四人裹在一处倒好笑。忽有李纨打发碧月来说：“ 昨晚上奶奶在这里把块帕子忘了，不知可在这里。” 小燕说：“ 有有有，我在地下拾了起来，不知是哪一位的，才洗了出来晾着，还未干呢。” 碧月见他四人乱滚，因笑道：“ 倒是这里热闹，大清早起来就稀稀咕咕的玩到一处。” 宝玉笑道：“ 你们那里人也不少，怎么不玩？” 碧月道：“ 我们奶奶不玩，把两个姨娘和秦姑娘也冰住了，如今秦姑娘又跟了老太太前头去了，更寂寞了。两个姨娘今年过了，到明年冬天都去了，又更寂寞呢。你瞧宝姑娘那里出去了一个香菱，就冷清了多少，把个云姑娘落了单。” 正说着，只见湘云又打发了翠缕来说：“ 请二爷快出去瞧好诗。” 宝玉听了忙问：“ 哪里的好诗？” 翠缕笑道：“ 姑娘们都在清风亭上，你去了便知。” 宝玉听了忙梳洗了出来， 果见黛玉、宝钗、湘云、宝琴、探春都在那里，手里拿着一篇诗看。见他来时，都笑说：“ 这会子还不起来？咱们的诗社散了一年，也没有人作兴。如今正是初春时节，万物更新，正该鼓舞另立起来才好。” 湘云笑道：“ 一起诗社时是秋天，就不应发达。如今却好，万物逢春，皆主生盛。况这首桃花诗又好，就把海棠社改作桃花社。” 宝玉听着点头说：“很好。”且忙着要诗看，众人都又说：“ 咱们此时就访稻香老农去，大家议定好起的。” 说着一起起来，都往稻香村来。宝玉一臂走，一臂看那纸上写着《桃花行》一篇，曰：“ 桃花帘外东风软，桃花帘内晨妆懒。帘外桃花帘内人，人与桃花隔不远。东风有意接帘拢，花欲窥人帘不卷。桃花帘外开仍旧，帘中人比桃花瘦。花解帘人花也臭，隔帘消息风吹透。风透香帘花满庭，庭前春色倍伤情。闲胎月落门空掩，斜日栏杆人自平。凭栏人向东风泣，倩裙偷旁桃花立。桃花桃叶乱纷纷，花绽新红叶凝碧。雾过烟风一万株，烘楼照壁红模糊。天际烧破鸳鸯锦，春寒欲醒移山枕。侍女金盆进水来，香泉影绽胭脂冷。胭脂鲜艳荷香泪，花枝颜色人之泪。若将人泪比桃花，泪自长流花自媚。泪眼观花泪亦干，泪干春尽花憔悴。憔悴花遮憔悴人，花飞人倦亦黄昏。一声杜宇春归尽，寂寞帘拢空月痕。 宝玉看了并不称赞，却滚下泪来，便知出自黛玉，因此落下泪来，又怕众人看见，又忙自己擦了，因问：“你们怎么得来？”宝琴笑道：“ 你猜是谁做的？” 宝玉笑道：“自然是潇湘子稿。”宝琴笑道：“ 先是我做的呢。” 宝玉笑道：“我不信，这声调口气迥乎不像横无之体，所以不信。”宝钗笑道：“ 所以你不通，难道杜工部首首只作从菊两开他日泪之句不成？一般的也有红绽雨肥美，水杏千峰翠带长之媚语。” 宝玉笑道：“固然如此说，但我知道姐姐断不许妹妹有此伤道语句。妹妹虽有此才，是断不肯做的。比不得林妹妹曾经离丧，作此哀音。”众人听说都笑了。以至稻香村中，将诗与李纨看了，自不必说称赏不已。说起诗社，大家议定。明日乃三月初二日，就起社，便改海棠社为桃花社。林黛玉 就为社主。明日饭后，齐集潇湘馆，因有大家拟题，黛玉便说：“ 大家就要桃花诗100韵。” 宝钗道：“ 使不得，从来桃花诗最多，纵做了必落套，比不得你这一首古风，须得再拟。” 正说着，人回：“ 舅太太来了，姑娘出去请安。” 因此大家都往前头来，见王子腾的夫人陪着说话，又陪入园中来，各处游玩一遍，至晚饭后掌灯方去。次日乃是探春的寿日，元春早打发了两个小太监送了几件玩器，何家皆有受益，自不必说。饭后探春换了礼服，各处行礼，黛玉笑向众人道：“ 我这一社开得又不巧了，偏忘了这两日是他的生日，虽不摆酒唱戏的，少不得都要陪他在老太太太太跟前玩笑一日，如何能得闲空？” 因此改至初五。这日众姊妹皆在房中试早膳毕，便有贾政书信到了。宝玉请安，将请贾母的安邸拆开念与贾母听，上面不过是请安的话，说六月中准进京等语，其余家信事务之帖自有贾琏和王夫人开读。众人听说六七月回京，都喜之不尽。偏生近日王子腾之女许与宝宁侯之子为妻，择日于五月初十过门。凤姐儿又忙着张罗，长三五日不在家。这日王子腾的夫人又来接凤姐儿，一并请众生男生女闲乐一日。贾母和王夫人命宝玉、探春、林黛玉、宝钗四人同凤姐去。众人不敢为傲，只得回房去另装饰了起来。五人作词去了一日，掌灯方回。宝玉进入怡红院歇了半刻，袭人便趁机见景，劝他收一收心，闲时把书理一理预备着。宝玉屈指算一算说：“还早呢。”袭人道：“ 书是第一件，字是第二件，到那时你纵有了书，你的字写在哪里呢？” 宝玉笑道：“我时常也有写的好些，难道都没收着？”袭人道：“ 何曾没收着，你昨儿不在家，我就拿出来共算，数了一数才有50-60篇，这3-4年的功夫，难道只有这几张字不成？依我说，从明日起把别的心全收了起来，天天快临几张字补上，虽不能按日都有，也要大概看得过去。” 宝玉听了，忙得自己又亲剪了一遍，实在搪塞不去，便说：“明日为时，一天写100字才好。”说话时大家安下，至次日起来梳洗了，便在窗下研墨，公楷临帖。贾母因不见他，只当病了，忙使人来问，宝玉方去请安，便说写字之故，先将早起清晨的功夫尽了出来，再做别的，因此出来迟了。贾母听了便十分欢喜，吩咐他 以后只管写字念书，不用出来也使得，你去回你太太知道。 宝玉听说，便往王夫人房中来说明。王夫人便说：“ 临阵磨枪也不中用，有这会子着急，天天写写念念，有多少完不了的？这一赶，又赶出病来才罢。” 宝玉回说不妨事，这里贾母也说怕急出病来。探春、宝钗等都笑说：“ 老太太不用急，书虽替她不得， 字却替的。我们每人每日临一篇给他，搪塞过这一步就完了。一则老爷到家不生气，二则他也急不出病来。 贾母听说，喜之不尽。原来林黛玉闻得贾政回家，必问宝玉的功课，宝玉肯分心，恐林七吃了亏，因此自己只装作不耐烦，把诗社变不起，也不以外事去勾引他。探春、宝钗二人每日也临一篇楷书字与宝玉，宝玉自己每日也加工，或写200、300不拘，至三月下旬便将字又急凑出许多来。这日正算再得50篇，也就混得过了。谁知紫娟走来，送了一卷东西与宝玉，拆开看时，却是一色老油竹纸上临的中王蝇头小楷，字迹且与自己十分相似。喜得宝玉和紫娟做了一个揖，又亲自来道谢。史湘云、宝琴二人亦皆临了几篇相送，凑成虽不足功课，亦足搪塞了。宝玉放了心，于是将所应读之书又温理过几遍。可巧近海一带海啸，又糟蹋了几处生谜，地方官提本奏文，奉旨就着贾政顺路查看赈济回来，如此算去至冬底方回。宝玉听了，便把书字又搁过一边，仍是照旧游荡。时值暮春之际，史湘云无聊，因见柳花飘舞，便偶成一小令，调记《如梦令》，其词曰：“ 岂是绣容残土，卷起半帘香雾，纤手自拈来，空使娟啼艳妒，且住且住，莫使春光别去。” 自己做了，心中得意，便用一条纸儿写好，与宝钗看了，又来找黛玉。黛玉看毕，笑道：“ 好，也新鲜有趣，我却不能。” 湘云笑道：“ 咱们这几社总没有填词，你明日何不起社填词，改个样，岂不新鲜些？” 黛玉听了，偶然性动，便说：“ 这话说的极是，我如今便请他们去。” 说着一面吩咐预备了几色果点之类，一面就打发人分头去请众人。这里他二人便拟了柳絮之题，又献出几个调来，写了挽在壁上。众人来看时，以柳絮为题，献各色小调，有都看了史湘云的，称赏了一回。宝玉笑道：“这词上我们平常少不得也要胡诌起来。”于是大家拈阄，宝钗便拈得了《临江仙》，宝琴拈得《西江月》，探春拈得了《南柯子》，黛玉拈得了《唐多令》，宝玉拈得了《蝶恋花》。紫娟铸了一支《梦田香》，大家思索起来。一时黛玉有了，接着宝琴、宝钗都有了。他三人写完互相看时，宝钗便笑道：“ 我先瞧完了你们的，再看我的。” 探春笑道：“ 哎呀，今儿这香怎么这样快，已剩了三分了，我才有了半首。” 因又问宝玉可有了，宝玉虽做了些，只是自己嫌不好，又都抹了，要另做，回头看香已将尽了。李纨笑道：“ 这算输了，娇丫头的半首且写出来。” 探春听说，忙写了出来，众人看时，上面却只半首《南柯子》，写道是：“ 空挂纤纤缕，徒垂络络丝，也难挽系，也难羁， 一任东西，南北各分离。 李纨笑道：“这也却好做，何不去上？”宝玉见香没了，情愿认负，不肯勉强色泽，将笔搁下来瞧这半首。见没完时，反倒动了性，开了机，乃提笔续道是：“ 落去君休息，飞来我自知。应酬叠卷晚芳时，纵使明春再见隔年期。” 众人笑道：“ 正经你分内的又不能，这却偏有了，纵然好也算不得。” 说着看黛玉的《唐多令》：“ 粉堕百花洲，香残燕子楼，一团团竹对成球，漂泊亦如人命薄，空缱绻说风流，草木也知愁，韶华竟白头，叹今生谁舍谁收，嫁与东风春不管，凭尔去任烟流。” 众人看了，俱点头感叹说：“ 太作悲了，好事固然好的。” 因又看宝琴的是《西江月》：“ 汉苑零星有限，随滴点缀无穷。三春事业赴东风，明月梅花一梦。几处落红庭院，谁家香雪莲笼。江南江北一般同，偏是离人恨重。” 众人都笑说：“ 到底是他的声调状，几处谁家两句最妙。” 宝钗笑道：“ 终不免过于桑柏。我想柳絮原是一件轻薄无根无伴的东西，然依我的主意，偏要把它说好了才不落套，所以我奏了一首来，未必合你们的意思。” 众人笑道：“ 不要太谦，我们且赏见，自然是好的。” 应看这一首《临江仙》道是：“ 白玉堂前春节舞，东风卷得君云。” 湘云先笑道：“ 好一个东风卷得君云，这一句就出人之上了。” 又看底下道：“ 风团叠阵乱纷纷，几层随逝水，岂必伪方尘。万缕千丝终不改，任他随聚随分。韶华休笑本无根，好风凭借力，送我上青云。” 众人拍案叫绝，都说：“ 果然翻得好力气，自然是这首为尊。缠绵悲戚，让潇湘妃子情致妩媚，却是枕霞、小薛与娇客今日落地，要受罚的。” 宝琴笑道：“ 我们自然受罚，但不知赴白卷子的又怎么罚。” 李纨道：“ 不要忙，这定要重重罚他，下次为例。” 一语未了，只听窗外竹子上一声响，恰似窗屉子倒了一般，众人唬了一跳。丫鬟们出去瞧时，帘外丫鬟嚷道：“ 一个大蝴蝶风筝挂在竹梢上了。” 众丫鬟笑道：“ 好一个齐整风筝，不知是谁家放断了绳，拿下它来。” 宝玉等听了也都出来看时，宝玉笑道：“ 我认得这风筝，这是大老爷那院里娇红姑娘放的，拿下来给她送过去吧。” 紫鹃笑道：“ 难道天下没有一样的风筝，但他有这个不成？我不管，我且拿下来。” 探春道：“ 紫鹃也学小气了，你们一般的也有，这会子识人走了的，也不怕忌讳。” 黛玉笑道：“ 可是呢，知道是谁放晦气的，快调出去吧，把咱们的拿出来，咱们也放晦气。” 紫娟听了，赶着命小丫头们将这风筝送出与园门上值日的婆子去，倘有人来找，好与他们去的。这里小丫头们听见放风筝，巴不得七手八脚都忙着拿出个美人风筝来，也有搬高凳去的，也有捆剪子鼓的，也有拨月子的。宝钗等都立在院门前，命丫鬟们在院外场地下放去。宝琴笑道：“ 这个不大好看，不如三姐姐的那一个软翅子大凤凰好。” 宝钗笑道：“ 果然。” 因回头向翠墨笑道：“ 你把你们的拿来也放放。” 翠墨笑嘻嘻的，果然也取去了。宝玉又兴头起来，也打发个小丫头子家去说：“把昨赖大娘送我的那个大鱼取来。”小丫头子去了半天，空手回来，笑道：“ 秦姑娘昨儿放走了。” 宝玉道：“ 我还没放一遭呢。” 探春笑道：“ 横竖是给你放晦气罢了。” 宝玉道：“ 也罢，再把那个大螃蟹拿来吧。” 丫头去了，同了几个人扛了一个美人并月子来说道：“ 席姑娘说昨儿把螃蟹给了三爷了，这一个是林大娘才送来的，放这一个吧。” 宝玉细看了一回，只见这美人做得十分精致，心中欢喜，便命叫放起来。此时探春的也取了来，翠墨带着几个小丫头子们在那边山坡上已放了起来。宝琴也命人将自己的一个大红蝙蝠也取来，宝钗也高兴，也取了一个来，却是一连七个大雁的都放起来，独有宝玉的美人放不起去。宝玉说丫头们不会放，自己放了半天，直起梵高便落下来了，急得宝玉头上出汗，众人又笑。宝玉恨得掷在地下，指着风筝道：“ 若不是个美人，我一顿脚剁个稀烂。” 黛玉笑道：“ 那是顶线不好，拿出去便是人打了顶线就好了。” 宝玉一面使人拿去打顶线，一面又取一个来放，大家都仰面而看，天上这几个风筝都起在半空中去了。一时丫鬟们又拿出许多各式各样的送饭的来，玩了一回，紫娟笑道：“ 这一回的劲大，姑娘来放吧。” 黛玉听说，用手帕垫着手顿了一顿，果然风紧力大，接过月子来，随着风筝的势将月子一松，只听一阵豁呲呲响，当时月子陷进，黛玉因让众人来放，众人都笑道：“ 个人都有，你先请吧。” 黛玉笑道：“ 这一放虽有趣，只是不忍。” 李纨道：“ 放风筝图的是这一乐，所以又说放晦气，你更该多放些，把你这病根都带了去了就好了。” 紫娟笑道：“ 我们姑娘越发小气了，哪一年不放几个子，竟忽然又心疼了，姑娘不放，等我放。” 说着便向雪雁手中接过一把西洋小银剪子来，其月子根下寸丝不留，咯噔一声绞断，笑道：“ 这一去把病根可都带了去了。” 那风筝飘飘摇摇，只管往后退了去，一时只有鸡蛋大小，眨眼只剩了一点黑星，再眨眼便不见了。众人皆仰面缩眼说：“ 有趣有趣。” 宝玉道：“可惜不知落在哪里去了，若落在有人烟处，被小孩子得了还好，若落在荒郊野外无人烟处，我替他寂寞，想起来把我这个放去，叫他两个作伴儿吧。”于是也用剪子剪断，找先放去。 探春正要剪自己的凤凰，见天上也有一个凤凰，应道：“ 这也不知是谁家的。” 众人皆笑说：“ 且别剪你的，看他倒像要来脚的呀。” 说着，只见那凤凰渐逼进来，遂与这凤凰搅在一处。众人方要往下收线，那一家也要收线，正不开交，又见一个门扇大的玲珑喜字带响鞭，在半天如钟鸣一般也逼进来。众人笑道：“ 这一个也来搅了，且别收，像他三个搅在一处倒有趣呢。” 说着，那喜字果然与这两个凤凰搅在一处，三下齐收乱顿，谁知线都断了，那三个风筝飘飘摇摇都去了。众人拍手轰然一笑说：“ 倒有趣，可不知那喜字是谁家的，忒促瞎了些。” 黛玉说：“ 我的风筝也放去了，我也乏了，我也要歇歇去了。” 宝钗说：“ 且等我们放了去，大家好散。” 说着，看姊妹都放去了，大家方散。黛玉回房歪着养乏，要知端地，下回便见。